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4集，严霜。裂隼带风刮过头顶，试图向东边逃窜，猛掠雪俯冲，勾抓住裂隼，在经过离北狼旗时撕扯掉了裂隼的一只翼，跟着把裂隼甩了出去。骑兵红潮涌退，其中的小将奔马疾呼，撤下浦东骑兵，用鞭杀话呵斥着蝎子前进，弯刀顿时收拢，注视着离北铁骑向后退。萧赤也缓速归阵，四面突出的纵队跟着迅速合并，蝎子们顶替前锋，他们抡起的铁锤面对的不再是一个铁骑，而是一群铁骑。萧赤也带头冲锋，他在奔驰间豁然收起了狼戾刀，背后的铁骑随着他的动作唰的放出了那长度可怖的新刀。萧赤也微俯了身，他们像是在夜色间一闪而过的寒光，狠狠捅进了蝎子的队伍里。萧赤也双手翻动着较长的刀柄，在马过时带走了蝎子的人头，长刀为了减轻重量削薄了锋刃，割喉就在眨眼间，血顿时喷向重甲，沿着铁壁飞溅而出，洒在雪地上。铁锤跟不上长刀的速度，又抡不到铁骑本身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离北铁骑杀入阵内，把自己的队伍砍成了两半。浪淘雪晶冲破骑兵的重围，呼着气踏蹄转身，萧赤也携着长刀甩掉刀锋上粘稠的血。两侧的蝎子喘着气看中锋尽数落马，萧赤也所经之处血淌成路，长刀几乎刮掉了所有阻挡他的人头。蝎子勒着缰绳，用鞭杀话呢喃着： 吃大旗。 离北铁骑再次驱马，蝎子们在那闷雷升起时就调转马头不肯再战。后方的骑兵小将看蝎子后退，急忙挥刀呵斥，但是无果，蝎子们惬意已生，他们在失去首领后就沦为了这片战场的祭品。浪淘雪晶急奔而出，离北铁骑群逐在后，天坑南侧的骑兵无力抵挡，弯刀捅不穿坚硬的重甲，失去战马的骑兵争先恐后的狂奔在雪中，他们急促地呼斥着白气，犹如决堤的洪浪。离北铁骑震动着雪面，落后的骑兵跌在地上，弯刀摔了出去，他拔棱子的手还没有探出，就被铁骑的马蹄直接吞没。萧赤也突出阵言，他追逐着骑兵，就像30年前萧方旭追逐着骑兵，铁蹄下没有怜悯。离北铁骑肆虐着前袭，重甲肃杀的横穿战场，在谭台虎眼中化为正在出鞘的重刀。蝎子在奔马间厉声喊着： 赤达奇 恶狼。 7年前萧继明带兵南下，号称是铁马冰河，这夜萧赤也追赶边杀骑兵20里，踏地有回声。 这他妈的， 尹昌喉间滚动，擦拭着脸上的血，心里默念着： 严霜过境，寸草不留。 沈泽川在帐内煮茶，府君不善此道，只是把糙茶塞进茶壶里，然后灌上水搁在火上烧。他膝头搁着折扇，侧旁对着暗物，眼睛却盯着那茶，看它逐渐沸腾，咕嘟嘟地顶着水泡。海入谷蹲在帐子门口，从空隙偷看，对飞盛说： 这么煮喝不了吧？ 飞盛对这只蝎子没好感，抱着手臂看前方，听战鼓声声催： 你又喝不着，操哪门子心？ 沈泽川呆了半晌，回神时茶已经快煮干了。 他拎下来，又添上水，继续煮。沸水声能遮盖些许战鼓声，他被那声音敲得恍惚，今夜什么事也没有做。费胜看时辰都晚了，掀帘子进来，轻声对沈德川说：“ 主子小睡片刻，前面一有消息，我就唤主子。” 沈德川垂着眸，没回答。费胜就明白，府君这是不肯，他不敢再劝，退回了帐子门口候着。军帐内的茶水滚了一宿，天快亮时，沈德川听到战鼓声停下了。沈德川起身拨开帘子，费胜赶忙给披长衣，陪着沈德川出了帐子往外走。沈德川在那蒙蒙亮的雪雾里又等了片刻，辰时很冷，站久了鼻尖会冻得通红，那朔风刀子似的扑在脸上。过了小半个时辰，沈德川忽然听见马蹄声起，紧接着重影层叠，猛最先归隐。费胜松了口气，如释重负，立刻对沈德川贺喜道：“ 主子，成了！” 猛打了个旋，就想落在沈德川的手臂上。沈德川今日没有带臂缚，他抬起臂，那头就传来一声哨声。萧迟也突破茫茫大雾，马不停蹄，在冲入营地时，一把带起沈德川。浪淘雪晶放慢速度，颠着蹄掉过头，带着俩人再度奔入雪雾间。扑空的猛落在军旗上，眯着眼看他们跑远，把爪子蹭干净了。尹昌兜着自己的战利品想说什么，费胜给摁了回去，没让他张嘴。其余人神色各异，谭台虎啐了口掌心，搓热了心。 咱们先进帐，军务可以稍后再呈报，不急这会儿，不急这会儿。 他说完又欲盖弥彰地重复了一遍。尹昌伸着颈子张望，纳闷道：“ 那是咋不急呀？卯时要回城，府军急着呢。” 浪淘雪清奔离营地，没有跑远，他停在了茶室天坑北端的雪坡上，雪雾潮湿。沈德川好似置身于烟波浩渺的湖面，游目间尽是白色。萧迟也翻身下马，摘掉了头盔，他鬓边有汗，微微喘着气，眉间尽是意气。 看得见端州吗？ 沈德川握着浪淘雪清的缰绳，把袖中的蓝帕子递给萧迟也，在呼吸的白气里，只能窥见远处废弃驿站的望楼。但他明白萧迟也的痛快， 我此刻看端州，就如同在看自己的囊袋。 萧迟也微抬下巴，汗珠流淌，他露出笑。沈德川望向他，发觉他仍旧保留着在去都时的桀骜难驯，这是让沈泽川想要占据的神采。沈泽川俯身过去，他呼吸喷洒在萧迟也的面颊，鼻尖贴近，沿着萧迟也的鬓往上，如愿以偿地舔到了萧迟也的汗。那苦涩咸潮的汗珠化在沈泽川的齿间。他在喉结清华时说：“ 这里以后就是你萧策安的跑马场。” 萧迟也抬手盖住了沈德川的后颈，还没有卸掉的铁指冰凉且坚硬，附在柔软白嫩的颈间，留下刀锋般的触感。 我不要跑马场。 萧迟也挺直的鼻梁沿着沈德川适才滑动的地方轻蹭，盯着沈德川眯起的含情眼，危险地说：“ 我要沈兰州。” 沈泽川朝萧迟也隔空渡了口热气，萧迟也以为他要吻自己，谁知道兰州趁着空隙把萧迟也手里的蓝帕子抽回来，又坐直了身，裹紧身上的长衣。畏寒的府君只露出眼睛，耳朵尖都是红的，闷声道：“ 沈兰州冻死了。” 萧迟也怀里空空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沈泽川看萧迟也神色几变，有抓自己的架势，立刻抖了缰绳，催促着浪淘雪晶回城。萧迟也抱着头盔， 鬓边还有一阵被舔过的湿热。他摸了一下，仿佛是受灯兔子轻薄的良家子，逐渐挠起来。 沈兰州， 萧赤也看沈泽川跑，迈开长腿从雪坡上滑下去，喊道： 薄情郎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